蓝鱼这一局的失利其实有点眼力的人都能看出来，余温州的战术布置很合理，黄少天的剑客也是一如既往的伺机待发，而卢汉文的刘云却是积极主动地冲过了头。他说黄少天的业余生番离他远了，有些脱节，这话没错，但脱节的原因却是因为他的刘云跑位太快了，他是和整个团队脱了节。 这样的失误又怎会逃过王杰西这等老辣的眼光？微草迅速一波突击，三人切断支援，王不留行和穆恩两个魔道学者抢攻，蓝雨最终也就是慢了半拍，导致卢汉文的流云这个点被一波打爆，自此就陷入被动，直至输掉了这一局。结果在赛后的发布会上， 蓝雨战队这边一通一点都不严肃正经地互相推诿，就把这对不起全队的过错给含糊带过了。这是战队对卢汉文这个孩子的保护，但是同时也让人看到了卢汉文这个联盟最小选手非比寻常的大心脏。就连微草战队的王杰西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没提卢汉文的失误，却是对他失误后的这种精神面貌大为赞扬， 毫不忌讳地指出这值得所有选手学习。就连星星战队这边，卢汉文也成了教材级的榜样人物。 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慌张上呀。叶修是看到王杰西对卢汉文的称赞后，这才开始大为感慨的。 喂，你这个混账在说谁啊？ 立刻又敏感地就跳了起来。魏琛。 叶修当然说的就是他，因为魏琛最近又有点不镇定了。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最近挑战赛已经杀到第五轮，队伍只剩800余支，这轮过后将只剩400余队，星星、家世当然都将留在了这400余支队伍中。而现在和家世相遇的概率可比原来10000多支队伍时高多了。 于是魏琛顿时就又忐忑上了。对于他们星星来说，现在就与家世还是有些太早太早。此时看到蓝雨战队14岁的选手卢汉文都有如此的大将之风，叶修当然不会放过刺激魏琛一下。这一招还真是特别有效。魏琛愤怒地对号入座跳起来后，也立即自认绝对不能比后辈毛孩还差，阴沉了个脸，就到一边自己调整心情状态去了。卢汉文强大的心理素质已经成为超脱他的技术，更受人青睐的才干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认同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和卢汉文一样撞墙明显的，则要数战队呼啸了。 他们不是某个人撞墙，而是整体集体撞墙。赛季初风头极劲的他们，一直是处于领跑者的第一梯队，但从第八轮开始，成绩开始波折，即第八轮拿下赛季最低的4分后，第九、第十轮以连续的2个2分刷新纪录，第11轮呢，也只是拿下了5分。唐昊是毫无疑问的大神级选手。 初期融入呼啸这个历来是以流氓为核心的战队，化学反应相当不错，但同样是在数轮之后，双方磨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经验丰富的各大战队自然是揪住尾巴猛踩，连续4轮呼啸战队还没能调整好，顿时就从第一梯队中滑落出去。同样的背景下， 老将们却是给所有的荣耀同行们好好上了一课。霸图战队在一场一场稳定的积分积累之下，现在稳居积分榜榜首。同样是新成员新战队，霸图战队似乎就不存在磨合问题。11轮过后，大家更多讨论的已经不是霸图战队能否一直领跑， 而是以这样稳定优异的表现，霸图战队是否能打破联盟史上由家世战队在第二赛季创造的常规赛场均9分的纪录。目前来看，11轮拿下97分，场均8.8分的霸图战队距离该纪录还略有差距。 接下来需要更强劲的表现才行。而另一支广受关注的百花战队总算苦尽甘来，在令人失望的开局之后，百花战队总算找回了感觉，新双花组合日渐成熟，尤其邹远操纵新的弹药师角色花凡似锦渐入佳境，让人越来越相信上赛季张家乐退役后，邹远顶上使用百花缭乱这个神级弹药师角色也不是那么过分的无奈仓促之举。当拥有了量身定做的角色之后，邹远的表现一天比一天出色着，百花战队也早从出局的泥沼中爬出，并稳步上升着。提到出局泥沼，不得不再提一下另一支一直以来垫底的队伍翼展。翼展状况其实和星星多少有些类似，家底薄当然就意味着实力差，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提升空间非常大。楼冠宁这一拿下无极战队的部分家底，翼展队伍的实力立刻就来了一次飞跃，原本20件银色武装一下子扩充到了41件，虽然有些不成套，甚至有的可能是其他职业的最佳选择，但只要能对当下角色实力带来提升的都纷纷装备上。而翼展那边连叶修也不了解的技术团队显然也在加大银装的研究力度，每一轮的联赛翼展角色的装备似乎都会变一个样，实力不断提升，成绩自然也是不断好转。刚刚结束的第11轮比赛中，翼展战队主场与301度战成7-3，是赛季首次得分过半，并凭此同样步出了出局区。本场他们的对手301度战队一直以来都是一支成绩稳定的中游战队，时不时还能把一只脚伸进季后赛的门槛探一探，但这年夏天走了队中骑士选手许冰后，成绩下滑明显，全明星刺客选手队长洋葱显得有些独木难支，打法被动难堪。被人冠以魔王称号的许斌曾经是一个在自家粉丝群里受欢迎程度都不高的选手，现在离队以后重要性却一下子被凸显起来，粉丝们各种怀念却都已经晚了。在微草战队接过全明星骑士角色独活的许斌才能真正更充分地被展示着，这赛季微草战队双魔道主攻的打法能够得以实施，许斌居功至伟。热闹无比的第9赛季让荣耀粉丝们大饱眼福，但紧接着在11月18日又一周的周一，荣耀官方公布了一条消息，震荡了荣耀所有圈子。本年度的荣耀周年庆的除照旧开放荣耀第11区，还将更新最新资料片，荣耀3年未动的等级上限将提升至75级，新的任务情节，新的副本故事，新的技能，新的装备，新的地图。对于享受网络游戏的玩家来说，这更新当然是无比幸福的，但对于正在进行的职业联赛来说，游戏更新这样的大变动带来的将是更多的不可预知。本就热闹的第9赛季，这下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对于职业战队的角色来说，等级迅速提升到75级完全不存在问题，但是随着等级提升带来的属性的变化、技能的变化以及装备的变化，必将导致战术打法上的一些革新，而这一切都将在摸索中进行。原本看起来已经趋于稳定的赛季局势，很有可能这一变动而被重新打乱。对于这样的变故，职业战队当然并不喜欢，不过荣耀这种网游和竞技相结合的游戏模式注定了他们逃不开这种变故，只是这种更新不放在赛季休赛的时候，偏偏就要在联赛过去1/3的时间段，这就有点变态了。联赛当中要跑去练级不说，还得赶紧研究新技能、新装备，稍慢一步就有可能在联赛竞争中掉队，这一赛季注定会很忙碌。 但虽如此，对于有经验的老将来说，这样的局面他们却并不陌生。因为荣耀只是在70级这个阶段停留的比较久，之前从50级开始，55级、60级、65级再到70级，四个等级段的更新。而职业联赛现在才是第九赛季，之前八个赛季70级上停留了三年，这之前的五年等于有四年都是更新年，四年都在打这样的乱战。这次更新消息一放，不过在那年代就开始打拼的老将一下子都有点忆起那个峥嵘的岁月。70级这个阶段停留了三年多之久，但有谁会相信荣耀会就此封顶再不更新呢？所以说70级以后的更新虽然迟迟没有，但职业战队可是一直在做准备的，最基本的就是各种银装的材料储备一定要足。这等75级一出，马上就要研究新材料，将银装冲上新的等级。而这条消息一出后，联盟方立刻也随之公布，更新周荣耀联赛第14轮整体停赛一周。这当然也是为了迎接更新，让各大战队多点时间来调整，同样的挑战赛也会被一视同仁的暂停一周。而这则消息让刚刚调整好心态的魏琛脸上又是黑色弥漫了。很显然，这对于星星而言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嘉实战队对于这种更新有准备，他们拥有长达数年的材料储备，但是星星没有。星星所有的材料都是叶修精打细算收来的，根本经不起失败的耗材。这种背景下，想将装备冲上完全未知的75级领域，星星冲不起呀。